友说，前天订的羊奶粉已经收到了，送的金钥匙真不错，我已经把它挂在老公的车里了，今天再订五套，给家里的父母长辈各送一套。还有8553的朋友就说了，送什么都是次要的，关键是羊奶的质量要好。 哎，您放心啊，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配方羊奶，以纯羊奶为原料，8:1的提纯标准，640毫克的乳钙和7.5毫克的铁，骨骼更健康，还有不含蔗糖，脂肪颗粒小，好消化易吸收，喝得更舒心。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瑞麟开春特惠，今天明天最后两天，原价是1032元的4盒瑞麟羊奶粉，加上一枚足金打造的健康金钥匙，一共才花到。